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转，归依达摩；离欲中转，归依 僧伽； 诸众中转， 阿舍利 全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归依佛陀；两足中转，归依达摩；离欲中转。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， 阿舍利 全念。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；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；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57页倒数第三行，科题定成正觉，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。请睇经文：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。呢一章就是一元莲公汇集呢个版本《发大誓愿》第六品，采取原译本里面24章48愿，呢段是第六章定成正觉，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。经文讲得好清楚，我作佛时是阿弥陀佛，愿喺因地发的。嗰阵时嘅身份系比丘，佢讲佢将来造佛嘅时候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注意所有呢两个字，呢两个字嘅意思太深太广啦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最高嘅有等觉菩萨、法身菩萨、三乘菩萨，有声闻缘觉，下面六道众生，一直到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能往生咩？能。点解啊？无间地狱嘅众生，亦系九愿劫修呢个法门。只是临终一念错咗，不幸堕地狱，咁有可能。临命终时生怨恨心，所以经典同祖师大德都教我哋，送往生嘅时候，绝对唔好触动往生人嘅身体。点解呀？佢会痛苦，怕佢痛苦生怨恨心，咁你就唔系送佢去极乐世界，送佢去阿鼻地狱啦。呢、这个罪好重，唔单止唔碰得佢身体，最好连佢嗰张床都唔好碰，一定要留返啲距离，咁至好。我哋喺呢一生中见到好多送往生嘅，佢唔懂呢个道理，仲去探佢嘅温度，最后 从边度走嘅，咁系非常非常唔好嘅事情，千万要忌讳。好好嘅修行人定功唔够，临终触动佢，佢会生烦恼。如果嗰个时候有一念嗔恨，地狱道去啦，咁系好可怕嘅一件事情。佢去地狱道，佢绝对怨恨你，因为你将佢送去地狱嘅，冤冤相报。你往生嘅时候，佢绝对嚟障碍你，呢个系好大嘅错误。要相信佛嘅话，要相信祖师大德嘅开示。所有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生到十部土嘅法身大事，《华严经》原教初住以上，等过以下都住喺十部庄严土，未见性嘅，未明心见性嘅，断咗见思烦恼，断尘沙烦恼，未破无明，生方便有余土。最下面嘅系六道众生，一品烦恼都冇断，只系功夫成片。呢一点要知道。海贤老和尚时时教人劝人，无论点都要先念到功夫成片，凡夫做得到嘅，是一心你一心未必能做到，功夫成片可以做到。乜嘢叫功夫成片？一切事一切处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冇妄想冇杂念，就叫成片。功夫成片，烦恼习气未断，有咁嘅功夫就能往生，有咁嘅功夫就有感应。功夫成片系咁，阿弥陀佛现身同你说法，咁系应，而且肯定嘅。楞严经上讲过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。经文讲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必非常肯定，一丝毫疑惑都冇。呢度系讲功夫成片嘅人，阿弥陀佛现身，你同佢见面，佛会同你讲：你嘅寿命仲有几多年？寿命到嘅时候，佛嚟接引你。即是话你在极乐世界已经住了贼了，你不会再犹豫，不会再有疑问，绝对得胜。有些人很聪明，见到佛就向佛要求，我还有的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，弥陀慈悲啊。冇一个唔带走嘅，凡夫老实听话真干，信愿持名，要几耐先会到呢种境界呢？通常绝大多数人三年，我哋睇净土圣贤录，发心念佛。三年往生的人有好多，往生传里面你去睇，三年的一半以上，绝对不是说他寿命刚好还有三年，这不合逻辑，讲不通。什么原因往生的，他还有寿命不要了，求佛接引他就往生，是这样的原因，这样才讲得通。 慢言放下，一心专念三年真的做得到，没问题的。真正做得到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要下定决心一生成就。如果不走亦等，不走为什么？加功用行，好像海贤老和尚24小时心里头有佛，口度有佛，他念佛通常都不出声，口唇喐叫金刚词，冇声，生活着衫食饭佛号冇断，工作他的工作是耕田农夫，在田道做嘢，佛号唔断，待人接物佛号亦唔断，一句跟住一句。我相信亦不过是三年五载就能提升到是一心不乱。是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，唔喺同居土。得到是一心不乱之后再向上提升，应该亦是三年五载就能提升到离一心不乱。离一心不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生十部庄严土，亦即是法身菩萨。这种是记录世界往生的大致状况。海贤老和尚只光碟我亦睇过几百次，我諗睇得最多嘅係刘素云居士。佢上次报告嘅时候佢讲已经睇1600几次。有时候佢一日睇十次，最少唔少过五次，每日睇七八次係平常事，越睇越欢喜。越睇越契入，欲罢不能。佢咁修学，我哋相信三年五载佢可以得到是一心，真有把握啦。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虽然话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系得唔到阿弥陀佛加持，时间好长。须陀洹断见惑，五种见惑佢断咗啦，就系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，佢通通放下啦，净得初果，往上提升，提升到四果阿罗汉，要几耐呢？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不会堕三恶道，他是圣人。人间寿命到了生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又来人间，人间寿命到了再生天，他就是天道和人道。人间寿命短，天上寿命长，大家都知道，脱离天，距离我哋最近，脱离天主，我哋中国人称佢玉皇大帝。脱离天一日，系我哋人间100年。孔老夫子系脱离天，佢往生脱离天有几耐呢？我哋人间到而家2500年，喺脱离天25日，脱离天嘅寿命系脱离天嘅计法1000岁，嗰种福报大啦，生天啦，往生极乐世界无量寿。 要知道啊，知道搞清楚搞明白，我哋先有选择，正确嘅选择唔至于选错咗啦。上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国就系阿弥陀佛嘅极乐世界，远离分别，诸根寂静。经题上讲得好明白，所有往生极乐世界嘅人修乜嘢？修清净平等觉，远离分别系平等，清净系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，平等系三贤菩萨。别教里面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平等心觉就系开悟，你一心不乱，你一心不乱生十部土，发生大事，生十部土就成佛啦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系讲十部土嘅菩萨，不可思议呀，一生成就。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正大涅槃。大涅槃就是上直光净土，法藏就不成佛，发这个誓愿。那法藏成佛啦，世尊同我哋讲，法藏喺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而家十劫啦，第十劫啦。喺一切诸佛境界嚟讲，十劫系好短嘅时间，好多好多法都系无量劫，成佛到而家无量劫啦，法藏先十劫咋，所以极乐世界建成，从太空嚟讲，佢够晒新鲜，时间好短。我哋到极乐世界，往生去嗰度，将来喺极乐世界系圆路。你几时嚟噶？我十劫就嚟啦。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！换句话讲，无量劫，无量无边嘅三大阿僧祇劫。我哋能喺第十劫去，将来老资格啦。呢、这个机会几难得啊！点修呢？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出榜样，就一句佛号。嗰句佛号不可思议功德，我哋喺呢部经喺念老集注里面学到啦。唔怀疑啦，呢句佛号包罗万象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包，都喺里头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嘅名号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通通都念到啦，一个都唔漏，仲包括一切诸佛度化众生嘅无量法门，一个法门都冇漏到。佢系佛法真正嘅大总持，真正系秘密神咒，一法唔漏，包罗万象。于是我哋就明白念佛嘅功德有几大啦，讲唔尽啊！无量法门是因为这个法门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佛观记，跟你讲应机的法门，点应机？你过去生中曾经学过，现在一讲你就欢喜，你以前学过学不成，继续努力，这一生会不会成就？不会，来生再跟着做，生生世世要好长时间， 你先能证得菩萨果位。如果是大乘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一个阶级一个阶级向上提升，同净宗唔同，净宗叫横超，嗰啲法门系竖超，想离开六道轮回，先去欲界天，再去色界天，再去无色界天，再超越，佢行竖路，时间当然长，飞上飞飞上天，寿命八万大劫，都系同你讲时间。八万大劫，单独讲无色界天，色界十八层，欲界六层，每一层寿命都加一倍。脱离天一日是人间一百年，夜魔天一日是人间两百年，兜率天一日是人间四百年，化乐天一日是人间八百年，他化自在天一日是人间一千六百年。你就知道出一定会出去，要几长时间呢？净土殊胜，一生成就，最快的成就我们见到了，往生转上记载绝对不是假话。一般学佛同学都知道宋朝迎阿法师他念了几日佛，三日三夜就将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不眠不休，不吃饭不睡觉，搏命念，念到精疲力倦，阿弥陀佛出现了，同他说你还有十年阳寿，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。迎阿是见佛，福至心灵，机会太难得了，立刻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跟你去。佛就跟他约定三日，三日之后我来接引你。为什么当时不带他走？当时带他走，他个人得利益，对佛法没有影响。三日他能度化众生，表法给大家看，没病，人身心健康，三日说走就走了。所以弥陀同他约定，他欢喜接受，疗房门打开，跟大家讲，我见阿弥陀佛啦，三日之后接引我往生。寺庙冇一个人相信，点解呀？破戒比丘喺道场度冇人睇得起佢，烦恼习气好重。反正三日，三日唔长，我哋就等等三日，睇你往唔往生。到第三日，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，那是什么？现身说法到他们，大家当然乐意，你要求我们念佛送往生，我们很高兴，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往生。念了一刻钟，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，人家看不到，我跟阿弥陀佛走了，讲完真的走了。大家见他这样，个个相信了。你看他示范表的法，破戒的比丘，他为什么念佛这么勤恳？因为他相信因果，他知道他如果不往生绝对堕地狱， 想到地狱苦怕啦。佛同佢讲仲有十年，十年佢冇克服自己烦恼嘅能力，嗰十年唔知做几多坏事，唔敢啦。呢、这个机会太好啦，佛嚟啦。当面要求，佛答应，真带佢走。所以人念地藏经有好处，点解呀？地藏经讲地狱，时时刻刻提醒你，你做地狱业，你就冇办法避免地狱嘅果报。点先能脱离？真嘅，迎阿系个好榜样。你唔念佛点得了呢？三日，三日成就。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。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，七不是数字，七是圆满。念到边一日见阿弥陀佛就叫七。亦即是念到功夫成片。迎我三日念到成片。念到成片绝对感得阿弥陀佛来见你。咁就係忆佛念佛现前见佛。当来係往生之后见佛。现前係当时见佛。念到功夫成片，有冇阿弥陀佛你就完全明白，唔会再怀疑。时一心你一心，几时见佛都见得到。佛喺边度？就喺眼前，冇来冇去，点解呀？佛喺上直光里头，上直光遍一切时，遍一切处，所以佛现前系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感应道交丝毫不爽。呢、这个道理唔明白唔得，诸根寂静。语气非常肯定，决定成等正觉。等正觉就是等觉菩萨。下面有一句，正大涅槃者，那就是妙觉如来。可以这样解释。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。此第十二愿名定成正觉愿，往生者决定成佛，正显弥陀之本心，唯以一佛成。讲到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也，这个法门，这部经，十方一切诸佛都称之为难信之法，所以你唔相信系正常现象。如果唔系咁，诸佛难信之法呢句话讲唔通，你点会咁容易相信？冇道理。所以唔信系正常嘅，信系唔正常嘅。点解呀？大乘经上佛讲过，每个往生嘅人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这一生接触到这个法门，得无量诸佛的加持，你先生信心，先发愿求往生，那不普通了。我们自己衡量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供养诸佛如来，有没有好像经常讲的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？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怎会相信？我们后生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自己有这种善根，但是不够。为什么不够？还有怀疑。那怎么好？这一生补足。补足就是要学大乘经。经典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 真正相信冇疑惑，经可以唔读啦。我哋要靠经教，喺经教里头搞清楚、搞明白、搞透彻啦，然后一句佛号就得啦。经读唔读都冇所谓，好似海贤老和尚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对呢个世间万缘放下，自然俾世间人睇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，无论边一门，海贤修嘅系咩法门？种田，一生由细就喺田里头，一直到112岁仲喺田度做。你睇往生嗰日，佢夜晚走嘅，日头喺菜园度做咗成日，整地同蔬菜、水果、淋水、掹草。菜园好大，一个人喺度做咗成日，到夜晚挨晚啦。有人劝老和尚：天黑啦，唔好再搞啦，听日再做啦。佢点答啊？快完啦，完咗之后我就唔搞啦。人哋都听唔懂，佢收工啦。到第日朝早起身一睇，老和尚往生啦。谂下琴日讲嘅话中有话，佢琴日真嘅做完啦，做完之后唔做啦，佢去极乐世界啦。老和尚只光碟睇一千次，睇一万次，越睇越欢喜。嗰只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无量寿经。你睇老和尚一生点点滴滴同无量寿经完全相应，佢系生嘅无量寿经，学法发嚟啦，做出榜样俾我哋睇。真念佛嘅可以喺念佛堂，真正讲经嘅佢都赞叹你上讲堂。四个老同修喺一齐共修，但系四个人修嘅法门唔同，为我哋表咩？表六和敬，真正慈悲到极处啊！一生对一切人真诚恭敬，一生未发过脾气，冇怨恨过任何人，人哋虾佢、诽谤佢，完全接受，冇辩驳，到以后日久天长，事情明白啦，大家先知道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到家啦。冇辩驳就是讲佢嘅心里头冇装嗰啲嘢，佢听完冇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。92年唔变啊，佢系咩人啊？佢为我哋做咁嘅试验，目的系乜嘢？目的系叫呢个地球上苦难众生，你哋想一生真正解脱，一生圆满成佛，好似我咁修就得啦。佢一生就系无量寿经嘅落实，落实喺生活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。点落实？细心睇佢嘅生平就知道啦。真嘅稳稳当当，信徒嚟见老人，老人只有一句话：好好念佛，成佛系真嘅，其他都系假嘅。道场文化大革命被毁咗啦，毁得真彻底。片瓦不留，庙嘅古树都被连根挖走。文革之后恢复冇起殿宇，只起咗几间茅棚。我哋喺画面度见到茅草屋，上面冚嘅系草， 下面是土墙。这种屋我世时住过，乡下贫民都住这种屋。供的佛像最初找人画的，以后是泥塑的，一直到现在佛像全是泥塑的。跟印智法师说，不怕无庙，就怕无道，这句话是真的。我们在注解里头讲，黄念老讲的，往生绝对成佛，语气肯定，无丝毫疑惑，正显弥陀之本心，唯意一佛成。真的是一成佛，一佛成是《妙法莲华经》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在世传留下来的这么多经典，一佛成就这两部，这两部都结归在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号上，所以这句佛号是一佛成。要真信，要真愿意往生，广度无边众生于究竟涅槃。究竟涅槃是究竟圆满，一句佛号。愿民众远离分别诸根寂静，自诵译念老慈悲，将每句经文出处都标显出来，说明汇集不是随便写的，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那就说明这部经是真经。这多年来反对的人很多，所以念老特别将经文每句的出处都写出来，断我们的怀疑。宏林法师为我们做了一份详细报告，说明经典是可以汇集的，不是不汇集得。佛经传到来中国，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，所以汇集黄龙书不是第一个，不是的。在汉朝时候翻的经有汇集本，都在藏经里头，所以这次有这么多人反对，我觉得那些反对的人都是菩萨，不是普通人。就好像佛陀在世六群比丘，他们来示现，不示现就没有人落这么大功夫。宏林搞了十几年，将问题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什么使往后末化九千年众生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。好事啊，我非常感激。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反对，这本书不会出现。这本书帮我们对净土中破迷生信，如果没有人反对，哪有这本书出来？它能度末法九千年众生，使大家对净宗不怀疑，所以我说那些反对的人是菩萨，不是菩萨怎可能有这样的成就，都是梁宏法的，用各种不同的面目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方向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啊。自己一生有幸遇到，我们依旧奉行。在未遇到之前，我又学过不少大小乘经论，李炳南老居士将这个版本交给我，我接受了。所以以前我讲经讲过，全世界人反对，我不反对的。 点解呀？我如果反对，我就变成背师叛道，我对老师的信心动摇了，我不遵守他的教诲，我用另一个版本，这个版本明明是他交给我的，我接受了，我就有义务将他弘扬，依这部经典学习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。我劝同学，我们这里有几位年轻的同学很难得，我劝他们真正学佛，死心塌地，不要名，不要利，不要供养，什么都不要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讲什么经专讲这部经，经常点讲我们就点做，好像贤公老和尚，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贤公是我们的好榜样。有些念佛同学来跟我讲，称我为净宗十四祖，我说我还未死啊。净土中选祖师都是过世的先选得，不是在世选的。印光大师的十三祖过世之后大家尊他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十四祖是海贤老和尚，他走了，谁个选他，我选他，这样做是对的。他对我们净土宗贡献太大了，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，来化解我们这次的困难，为我们做正转，用92年一句佛号，这种修行方法，修行的成就，我跟各位报告过了。他老人家念佛得功夫成片，我相信不超过25岁，得是一心不乱，应该在30左右，得你一心不乱，应该在40左右，你一心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老人家在碟里头透露一句话，他自己讲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明心见性的人先讲的。如果未见性，讲这句话叫大妄语。大妄语堕阿鼻地狱。什么都知道不讲得。咁我哋先諗到佢师父唔係凡人。佢师父全界老和尚同佢睇到完啦，同佢讲咗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落去，后头仲补咗一句，明白咗，唔好乱讲，唔讲得。明白系乜嘢系开悟啦。开悟了，乜嘢都知道，唔讲得。佢听话，佢真干，真有智慧，真有神通，一啲都唔露，痕迹都唔露。你睇佢普普通通农夫，出家啦，乜嘢都唔识，唔识讲经，五堂功课都唔识，唔识敲法器。乜嘢都唔食，只识耕田。耕田就系佢喺度修净土。24小时佛号唔中断。佢就系海贤老和尚。说明佢心里头冇杂念。冇话唔随缘嘅。冇话唔随起功德嘅。虽然随缘随起 一丝一毫都唔摆喺心度，保持心底清净平等过。佢同我哋讲，咁先叫修净土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呢上面嘅经文系唐译嘅，至于魏译，则为不住定罪，必灭道者，不取正果。善道大师释魏译时，多以唐译助显之，用唐译本嚟帮助魏译遇到难解嘅地方，用唐译，并于此愿立四名。呢句系善道大师立嘅。呢一愿，亦即系我哋讲科判用科题，佢有四个科题：一名必至灭道愿，二名正大涅槃愿，三名无上涅槃愿，四亦可名住上正果愿。善道大师讲咗呢四个名称，因解赞扬。因解，日本净宗祖师喺注解里面赞叹高祖。高祖系善道，佢哋都喺中国留学，善道嘅学生翻去之后喺日本建立宗派。佢哋都系嗰个宗嘅开宗祖师，但系佢哋尊师重道，都将善道尊做第一代祖师。佢哋自己称第二代、第三代咁落嚟嘅，将善道大师摆喺第一代。我哋喺日本净宗寺庙里面都有祖师殿，祖师殿祖师做嘅像，比佛像仲高仲大。日本人特别重视老师，对老师特别尊敬。今回本取唐译之文，又以定成正果为愿名，正乎善道大师之意。善道大师佢老人家嘅意思，作为四十八愿嘅愿名，呢愿系第十二愿，十二愿嘅愿名。善道大师于四十八愿中称定成正觉，就是呢一愿第十二愿。光明无量是第十三愿，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，诸佛称叹是第十七愿，与十念必生第十八愿，这五愿为真实愿。四十八愿里头，这五愿是真实愿，是最重要的大愿，哪一愿都比不上这五愿，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要。可见此愿实是弥陀弘誓之心水，四十八愿的心水比佛本怀。这句是讲阿弥陀佛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，为实现此愿，乃有十念必生之殊胜大愿。众生依佢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圆满、最顿极，这条是净路，念佛往生，那就绝对成佛。念佛的人很多，有几个人相信？为什么不相信？他认识不够。为什么认识不够？业障深重。虽然日日念，他不理解不懂，冇人同佢详细说明。念老慈悲，晚年病魔缠身，痛苦不堪，仲完成呢部注解。我哋諗到呢度，唔感恩唔得，唔佩服唔得， 佢为咩啊？佢同阿弥陀佛一样，希望众生因呢个法门一生得度，都系慈悲到极处，冇人认识。我哋晚年先遇到念老后面嗰句话，语重心长啊！佢系净宗，系法门里面嘅净路，念佛往生，则皆可成佛。愿文中分别者，思量识别诸事与理若分别。这个是第六识起作用。第六识是思量分别，以虚妄之分别为体性。这个虚妄的体性是什么？是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前七识所依的，即妄于无分别法之上，而分辨我与法，故称之为分别之惑、迷惑。断此分别之惑，为之无分别智，为释述记七曰：圆藏大师著作，言分别者，有漏三界心。心所发以妄分别为自体故，通通依第八识。咁就係第七、第六、前五，通通依第八识。唯识述记第七卷讲，分别者有漏三界心，漏系烦恼。烦恼习气无断，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六道凡夫心，心所发，八识，五十一心所，六道众生离唔开呢啲嘢，将佢认为系我，错啦。愿文众远离分别，即舍除分别之妄惑。这一句真正的意思，就是将八识五十一心所放下了。八识五十一心所，妄惑就是无明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不存在。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证明，确实我们未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对这个疑始终没办法断。你说它虚妄的，明明有，怎么是虚妄的？看完量子力学报告才知道真的不是假的。这种幻象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竟然一点觉察都没有。从生出来开始到而家89年啦，冇丝毫感触。点解呀？佢嘅频率太高啦。高到咩程度呢？弥勒菩萨同我哋讲嘅，而家科学仲未达到呢种水平，一秒钟2240兆波动。波动嘅数字要波动几多次？一秒钟2240兆，太快了。从早到晚24小时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全是这个波动产生的幻象。佛点知的？佛见到了，佛有定功，我们看不到、听不到、摸不到，念头亦想不到。现在的科学家科学技术进步真叫突飞猛进，特别是最近20年，最近20年的状况汤恩比博士见不到， 他已经过了世了。他那个年代，地球上的物理学家发现原子，80年前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最细的，用精密的仪器能见到。最近这20年大幅度提升，发现佛经上讲的极微色，科学讲的微中子，或者讲中微子，物质最细的，没有比它再细的。这个物质再一分就没有了，科学家将它分裂，真的没了。佛经叫极微之微，这个是物质现象。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家找到了，将它打开，发现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现象，叫我们马上就想回起佛经上佛讲清楚了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化从心想生。我们明白了，就是所有物质现象，整个宇宙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念头产生。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。我们再回头看《坛经》，我们很熟的。慧能大师他老人家讲的，开悟的时候最后那句话讲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整个宇宙这一切法从哪里来的？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自性是真心，阿赖耶是妄心。妄心从哪里来的？真心迷了就叫妄心，一念不觉，真心变成阿赖耶。阿赖耶将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华严经上讲的，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，将整个宇宙和我们讲清楚了。清楚了有什么好处？不留恋了，放下了，不会在里头起心动念，我要占有它，我要拥有它，不要了。修道人在今日万缘放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海贤老和尚晚年住持就是几间茅草棚，以他老人家的大智大德，他要起间辉煌的大庙不难，为什么不做？愿不成熟。什么愿成熟？在这个时代愿成熟就是起小茅棚。印光大师讲得好，在一起同修的同学不要超过20人。为什么？生活简单，有几个居士护持就够了，不用求人，将贪心断了，将万缘放下，自他都能成就，亦做个好榜样俾第啲道场睇。道场起得大，有人嚟出家，嚟做咩？睇啲屋唔错，我去佢度出家，过几年就系我㗎喇。佢唔系为道嚟嘅，成道嚟出家嘅，佢系见你富丽堂皇，佢为呢啲出家嘅。咁唔系就做罪业啦咩？所以释迦牟尼佛点解一生唔起道场？将人对留恋道场的念头断了。佛母道场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这种表法表得几好啊。如果还贪图世法里面的享受，这个念头就是轮回心。你能出得到轮回吗？出不到。为什么？日日在这里制造，日日在这里加强，你怎会出得到六道轮回？你那个出六道轮回是得把口的。世尊表的法出六道了。海贤老和尚在现在这个世界道为我们表法，他做到了。 佢嗰个茅棚里头平时只有三四个人住，两三个出家人，一两个居士，冇信徒，冇供养，佢冇佛事。朝早三点起身拜佛、念佛、绕佛，食完早餐之后落田，耕种嘅面积好大，开荒地，全靠自己，种咗百几亩地，收成好啊！除咗自己食嘅、用嘅之外，佢唔卖，佢攞去救灾。边度有灾难？水灾、旱灾、意外灾难，人冇得食，佢送去。佢做呢种事情，一生中用呢啲嚟布施救人，唔止几万人啊！呢种就系佢老人家将六波罗蜜、将六和、三福、三河、普贤十愿，通通做到啦。佢系个真正修行人。阿弥陀佛叫佢嚟表法，表咩？为我哋表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点解呀？佢时时同阿弥陀佛见面，时时见到极乐世界。我哋喺祖师传记里面见到，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定中见到嘅，从来冇同人讲。最后一次系佛嚟接引佢往生，佢先同大家说明。呢种境界以前见过三次，好熟啦。人哋问佢极乐世界系点嘅，佢同人讲，同无量寿经上讲嘅一模一样。呢、这个答复是正答，说明佢是真的。如果唔同，咁就有问题。完全一样，每次见嘅都一样。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，唔是假的。善导大师讲，呢五愿是真实大愿，其他嘅亦是真实愿。呢啲是真实愿里头最重要嘅五愿。凭呢五愿，我哋就要一切放下，念佛往生净土。呢五愿真嘅了不起，定成正觉，往生绝对成佛，光明无量。光明系智慧，寿命无量，寿命系福报，赢得诸佛称叹。诸佛称叹意思是乜嘢？一切诸佛冇一转佛唔讲净土三经嘅，冇一转佛唔宣扬净土殊胜嘅。点解呀？只有呢个法门度众生最快。点解一切诸佛赞叹是帮助大家破而生信，唔系一转佛两转佛讲嘅，所有诸佛都咁讲。咁林唔信咩？叫我哋断而生信。后面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。我哋最近见到上个月潮州谢总父亲往生，一念嗰家人系个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嘅人家，做好事，真够苦够难，功德好大。佢父亲一生唔信佛，临命终时最后嗰口气仲未断，佢劝佢爸爸：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你应该要相信，要发愿求生。佢爸爸岌头，好难得岌头，然后带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念一声就断气啦。 有望往上往上了。好多人见到不可思议的瑞相，见到大莲花，莲花放光，他们还拍了纪录片，全身柔软，比在生的时候更柔软。他叫大家和他爸爸握手，有人手上一捻，好像棉花咁，都呆咗啦。换句话讲，个个都相信啦，往生呢一句一念就往生，咁容易唔难啊？点解咁殊胜？我同佢讲，你呢三年嚟积嘅功德，喺呢个地球上，现代人冇一个人能比得上你。你做嘅系真功德，真实福报。我话你仲后生，真做永远唔好退心。你嘅福慧将来唔会喺海贤老和尚之下。点解呀？佛一定叫你常住世间，表法度众生。佛需要嘅就好似你咁嘅人，真能放下，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了达真如即万法，万法即真如。了系明了，达系通达，真正明了通达。真如系乜嘢？成个宇宙就系真如，万法系幻相，真如系理体，能生万法。真如是自性，自性能生万法，所以万法和自己什么关系？一体。诸佛的自性和我的自性是一个性，一性无二性。所以中峰禅师在系念法事里头开始讲得好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真讲透了。系念佛事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真正是名扬两利。我们用它来帮助正宗行门，遍呢本法本的禅宗的大德，开悟的大师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不是普通人。下面寂静者，离烦恼若寂，绝苦患若静，即涅槃之理。涅槃的理体就是寂静，寂静就是涅槃。寂是寂灭，烦恼放下叫寂，静是安静，一切苦难忧患无了，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寂静的意思，它里头引知持记若，寂静即涅槃理也。由往生要集上曰，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，咁系真的。令我哋想到一切诸法佢嘅真相系乜嘢，就系2240兆分之1秒嘅念头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。这个幻象是什么？整个宇宙用佛法来讲，遍法界虚空界，多大呢？大而无碍，太大了，没边际，永远找不到边际。其小无奈，其大无碍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所以本来寂静，寂静是真的。 边个知道？阿罗汉知道。所以阿罗汉喺一切法里头冇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佢定落嚟啦。定到功夫达到一定程度嘅时候，佢从阿罗汉就上升为菩萨。菩萨仲继续修定，就系修寂静。寂静最简单嘅讲法，就系绝对唔好将境缘，境系外面嘅物质环境，缘系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唔好摆喺心度，心就寂静啦。一般凡夫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全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就系阿赖耶里面形成种子，嗰啲种子永远唔会灭，将来遇缘佢就起现行。所以阿罗汉往上都有呢个本事，都明白呢个道理。喺阿赖耶识里面唔好种种子，就冇事啦。用一句粗俗嘅话嚟讲，绝对唔好摆喺心度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咁就啱啦。就系讲你保持一个真心，真心睇系寂静嘅，相系无量智慧，寂静系定，定生慧，慧无所不知。咩都知道，佛法修学就是界定慧，不是世尊一个人修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圣法都行呢条路，冇例外的。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要知道次界为咩？为得定，为寂静。有啲持戒嘅人搞错咗啦，戒律持得好严，一日到晚批评人、轻视人、睇唔起人，点解呀？人哋戒唔及佢，结果点呢？结果佢做罪业。持戒系要得定，定要得慧，佢得唔到定，唔会开智慧，批评人、轻慢人。做罪业，果报都喺三途，错啦！人哋就算做错咗，都要原谅佢，唔好同佢结冤仇。你一念傲慢，一念批评，就做三途罪业。呢种事情，以前我哋喺台中修学嘅时候，老师时时警告我哋。我请佢老人家讲经，都系一次佢就答应啦。我请佢讲礼记七次，佢先答应。同我讲，点解我唔想讲？大家听唔懂，听完亦做唔到，讲系白讲。怕嘅系学咗啲皮毛，傲慢心生起嚟啦，轻视人，咁唔讲仲好。讲咗之后叫佢哋堕到恶道去啦。所以唔讲，唔讲系慈悲。老师同我哋揀咗前面两篇曲礼。曲礼嘅内容同弟子规差唔多。都系讲日常生活中小事。劝我哋要落实。同曲礼内容极相近嘅内则。我记得老师只讲呢两篇，其他嘅冇讲，连学记、乐记，老师提出嚟介绍个大意，冇细讲。一切诸法本来寂静，非有非无，呢个系事实真相。真相喺边度？就喺我哋眼前，就喺我哋周围。真的，唔讲得佢有，唔讲得佢冇。你讲佢冇，相喺你面前， 你讲佢有沙罗生灭，念念不住，速度之快，我哋感触唔到。一秒钟2240兆，我哋而家睇电视，电视一秒钟几多画面？100个画面。我哋现实嘅系2240兆，冇得比啊！旧式电影，你哋应该仲有印象。呢卷系旧式电影嘅菲林，亦即系我哋叫幻灯片，喺放映机度放映，打喺银幕度，一秒钟几多次生灭呢？24次，24次就将我哋双眼呃到啦。我哋认为好逼真。当年最初嘅电视，黑白电视，一秒钟等于呢啲菲林50张。而家彩色数码电视100张，唔系真嘅，系假嘅。讲佢系假嘅，佢真有色相。呢、这个相系乜嘢？累积起嚟嘅，亦即系俾我哋见到有，感觉到有，就系、一坛子，32亿8000年。呢一坛子有几多张过咗啦？320兆。我哋有冇概念？冇概念，总系太快啦。一秒钟能弹7次，就系乘七，咁就系头先讲嘅2240兆。呢个系诸法实相，所以又得唔到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妄相得唔到，真嘅呢？真嘅亦得唔到。真嘅乜嘢都冇，所以非无，有无都得唔到，自性冇物质，冇念头，冇精神现象，亦冇自然现象，所以得唔到。妄相阿赖耶变出嚟嘅十法界依正庄严六道轮回亦得唔到，咩原因？这些现象全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所出现的幻象，你怎会将它当真的呢？通通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是哪个？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，七地以前知道有件这样的事，自己见不到。我哋而家系听经上讲嘅，佛讲嘅，听科学家嘅报告，我哋冇能力见到。科学家见到系用仪器，我哋曾经听过，而家嘅仪器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距离佛讲嘅仲要加1倍，先能将佛讲嘅捕捉到。能唔能？答案系肯定嘅，能。我估计20-30年之后，等仪器更进步啦，可以揾到2240兆分之1秒。嗰个时候，科学家就承认佛经系高等科学。科学家花咁多时间，花咁多精力将事实真相揾出嚟，谂唔到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出嚟啦，讲得比佢嘅报告仲清楚。所以佛法唔单止系哲学，佢仲系科学，对佛法有利益啦。佛法讲嘅系真嘅。台湾郑成岩居士，后生的时候，有一年过年，我在景美，他来拜年，夫妻两个来探我，跟我讲，他兼任辅仁大学教授，跟学生开了门功课， 课外活动普贤行愿品，为他们讲普贤行愿品好事。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，我说我有个问题问下你，你同我解答，一句话不啰嗦，一句话答复我。我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他想了大概五六分钟答不出来，因为我叫他一句话不要啰嗦。他问我，我说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这四个字回答得不得？他想下，有道理。一切诸佛如来讲的一切经就这一句话，将一切法的真相说明同你讲出来。诸法实相，用白话讲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为什么会怀疑？为什么他能讲出来？他见到了。他同我哋讲，寂静是非有非无，他睇到啦。自性他睇到啦。自性一念不过变成阿赖耶，他睇到啦。阿赖耶将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他亦见到啦。通通见到啦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他讲他乜嘢都知道。同你讲真相，一切法非有非无，所以睇相用都得到啦，全系自己一念不觉而产生嘅幻相，系真正讲清楚、讲明白啦。诸根者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等六根，六根对六尘。同归寂静，点解？知道佢全系非有非无，彻底放下，唔再摆喺心度。咁一放下就明心见性，就系大彻大悟。冇开悟系乜嘢？冇放下，放下就开悟啦。我哋喺《坛经》度见到一个例子，慧明法师。六祖揸住衣钵逃难，被他追到。慧明法师未出家之前是四品将军，他是有武功的人。他见他追上来，将衣钵摆在路边石头上，自己匿埋了。因为他们来是抢衣钵的，想不到四品将军那些衣钵攞唔喐，他马上就过悟，知道咩呢？护法神守住，如果唔系咁，四品将军衣钵呢少少嘢点会攞唔喐？所以马上念头就转啦，叫行者行者，大家喺寺庙度咁称呼林大师嘅，我为法嚟嘅，我唔系为衣钵。请你出来为我说法。慧能走出来坐在石头上，既然是为法来的，就提示他，教他放下万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在这一念之中，什么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，他就开悟了。在一念中他放下了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马上就开悟。悟了之后就叩头道谢，自己说在黄梅这么多年得不到一些消息，现在听能大师这一番开示明白了。从今之后，能大师就是我的师父。能大师一生度了40多个人，他是第一个得到的，第一个开悟的，就一念。迷悟是一念， 呢一念就是弥勒菩萨讲的2240兆分之一秒，就呢一念，呢一念咗念念，呢一念迷咗念念迷，念念迷就系阿赖耶，念念觉就系回归自性，就成佛啦。迷悟系一念间，人修行就系修呢一念，点受寂静。寂静是自性波野放光的秘诀。我们自性有光，同佛菩萨同慧能大师一样，为什么放不出来？我们没有寂没有静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有执着，这个叫六道凡夫。差别就在这里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